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科学健身从我做起之运动处方。我们将听到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崔老师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学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运动科学健身从我做起运动处方。我将从第一，健康长寿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体育融合是大健康战略的必由之路，三，运动处方是科学健身的有力抓手，四，做自己的运动专家，四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健康长寿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人类终极目标是什么？追求健康，希望长寿，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大趋势。人类吃好了、喝好了、玩好了，就想着能够更长时间的享受美好的生活，追求健康，希望长寿，是每一个公民合理的诉求和愿望。在这一部分，我将跟大家交流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影响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第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文明病。第三，亚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一，影响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说到健康与长寿，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和传说。翻开人类历史，追求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类的一个夙愿。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于公元前219年派遣徐福带领1000名童男童女入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徐福没有完成任务，而且一去不复返，顺水漂流到日本。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又派燕人卢生入海求仙，寻找传说中的两位仙人，一个是高士，一个是县门，探寻长生不老之术，其结果也是以失败而告终。秦始皇没有学会长生不老之术，也没有吃到真正的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没有长命百岁，秦王朝也早早灭亡了。在我们熟悉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当中，将吃唐僧肉能够长生不老描绘成为吸引众多妖魔鬼怪劫杀他们师徒四人的一大诱惑。被后世奉为理性科学之父的罗杰·培根也未能免俗，他的艺术与自然中的奇迹厨艺是13、14世纪欧洲人的养生圣经。根据他提供的秘方，毒蛇肉乃是绝佳的增寿妙药，但疗效最佳的还是埃塞俄比亚的龙肉。培根还特意提到，欧洲很难弄到这种龙肉，所以 就更加证明了它是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培根本人活到了79岁，大概是没有吃到埃塞俄比亚的龙肉的缘故，培根也提出了另外一个延年益寿的方法，就是接受最高等生物的生命力。具体操作方法是把健康的少男少女贴在身上，吸收他们产生的热气和呼出的气息。界限寿命，人类的生命期限的一个标杆。那么关于人类的界限寿命到底是多少，黄帝内经当中，黄帝对岐伯说，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人却年半百而动作皆衰。岐伯答道，上古之人都能法于阴阳，合于术数，过着天人合一的绝对健康的生活，所以尽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黄帝内经当中将人类的界限寿命定义为100岁。印度人相信太初之人能活万年，一两百岁只是人类的童年，是因为人类贪婪纵欲，不修正法，所以寿命才缩短到100岁，就算是人类的极限了。那印度人认为人类的界限寿命大约是100岁。古希腊罗马人笃信在太初鸿蒙之时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物产丰隆，人少青春，300岁方是大限将至，而之后人类肆无忌惮的欲望和残忍好杀的本性终于竭尽了赋予人类生命的大地的地力，被逐渐的耗尽，人类的寿限明显的缩短。那么他其中没有提出具体是多少，开始只提到了一个300岁。那么按照人类的脑容积推算公式推算出来，心智人他的界限寿命是90岁，而现代人的界限寿命则有95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人类的界限寿命应该在100岁左右。现代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联手揭示了真相，那些被认为是人人皆享百岁高寿的上古时代，恰恰是人类平均寿命最短的时代，大约有30几岁。那么人类发展到18世纪以后，平均寿命明显的增长。人类的预期寿命增长速度之快，原因很简单，科技的进步将人类的致死原因大大的给降低了。古代死神的三大必杀利器，天花、鼠疫和肺结核，都在19世纪到20世纪时被科技一一攻破。有数据显示，我国20世纪前50年，人口的死亡率为10%到25%，婴儿死亡率高达200%，平均寿命不到40岁，是当时世界上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而这一时期，我国人口死亡率较高，并非因为战争或者饥荒，疾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就建立了华北制药厂，实现了用量最大的青霉素和链霉素能够大部分自产。与此同时，我国也大规模地推广无菌分娩，在城市农村提倡更卫生的生活习惯。于是文明的进步为中国带来了人均寿命的大幅度的提高。在1980年代以后，每10年中国居民的平均寿命明显的增长。研究发现，影响人类的健康、决定人类最终寿命的因素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医疗条件，第二个生活环境，第3生活方式，第4遗传基因。医疗条件在影响人类的健康的过程当中起到了10%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疾病往往是导致人类寿命缩短的重要原因。针对疾病的特效药物和有效的治疗方案的发现、发 发明明显地提高了人类的寿命。生活环境是影响人类寿命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生活的空气、水、土壤，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水源、食物以及空气的污染，毫无疑问将会大大的缩减人类的寿命。第三个影响我们健康的因素，生活方式起到了51%的作用。生活方式内容非常多，既包括了我们的饮食营养，也包括了我们的起居作息，还包括我们的健身运动。生活方式在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的过程当中起的作用是最大的，占到了51%。而且生活方式当中的这些内容都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进行改变的。比如在饮食方面，我以前挑食偏食，那么我现在我可以选择平衡饮食。我以前抽烟，我现在可以戒烟。我以前酗酒，现在只是节假日稍微喝一点。以前不运动，现在我选择了规律的健身运动。所以这一部分呢，也是我们研究关注的重点。影响我们健康的最后一个因素，遗传基因起到了19%的作用。研究确实发现了长寿基因，那么长寿基因对人的寿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就这四个方面的主要因素而言，医疗条件、生活环境、遗传基因，通过我们个人的努力都很难产生巨大的变化。而生活方式，这是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健康，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生活方式这一部分内容当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文明病，2000年到2006年，我们国家 GDP 的年增长率，很多年份国家年 GDP 的增长率都是两位数，远远高出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2006年至2011年，我们国家的 GDP 仍然持续的高速增长。2012年到2019年，我们主动刹车，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化的长期的迅速的发展，所以 GDP 的年增长率有所下降。2019年也达到了 6.11， 这在全球仍然是排第一位的。我们中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始终是保持在世界的前列。国家的经济迅速的发展在老百姓方面体现出来的就是老百姓收入的增加和可支配收入的明显增加。我们国家居民可支配的收入从2004年到200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农民的人均收入明显增加，从2010年到2016年也是明显增长的一个变化过程。国家的经济发展迅猛，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都在不断的变化，民富国强，老百姓钱袋子鼓起来了，有钱了。那么老百姓首先表现在衣食住行游方面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我们最关注的健康与健康相关的，我们要关注热能代谢平衡。那么热能代谢平衡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热能的消耗，我们日常生活每天能量的消耗是多少。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热能的补充，就是我们通过饮食补充了多少能量。随着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各种机器智能化现代化的仪器设备代替了人工，例如汽车进入了千家万户，洗衣机全自动的按一个电钮全部解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汽车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像我 也购置了家用轿车，我现在上下班开车上下班，从我们学校到我家大约有16公里。再往前推几年，没有购买家用轿车的时候，我曾经骑自行车上下班，从家骑到学校大约1小时05分钟，还微微出汗。这个能量消耗就相当于一个运动锻炼，而现在开车能量消耗明显的减少，运动或者说消耗自身能量的机会啊逐渐在减少。平板电脑特别是平板手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以前没有这么一个信息量足够大的终端，让我们可以静静的在那儿阅读一天两天，你不仅看不完，而且还有更新的内容在不断的增长。所以很多人静坐少动，抱着手机，形成了低头族指尖上的文化，我们的能量消耗明显的减少。甚至我们的孩子放学以后回到家，抱着平板手机平板电脑玩游戏，指尖上的文化能量消耗非常少。再往前推几十年，在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些电子产品，放学以后可以到户外进行运动，能量消耗是比较多的。另外一个方面，在饮食方面，如果没有科学的正确的引导和诱导，肉蛋奶大量的供应和消费，饮食热量摄入明显的增加，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消耗。人体热能代谢不平衡的结果必然是大量热量盈余，而以脂肪的形式储存下来，长此以往肥胖就发生了。人体内大量的脂肪堆积以及饮食中大量脂类物质的摄入，将会导致人体脂代谢的压力，而产生脂代谢的紊乱。那么脂代谢的紊乱会导致高血脂、高血压，那么进一步会影响人体内的糖代谢，导致糖尿病的发生。肥胖人群由于臃肿的身体和过高的体重而很少参加体育运动，再加上运动非常艰苦，更进一步阻止了肥胖人群参加健身运动，这样他们的热量消耗会更少，有助于肥胖的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最新的研究发现，不运动还将加重中老年女性患骨质疏松的危险性，影响钙在骨骼当中的沉积。由此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也带来了负面的效应，那就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不断的增长。1982年、1992年、2002年是明显的一个增长的变化过程。2002年，我们国家不同类型的地区糖尿病的患病率的比较，我们根据经济发达的程度，将对比的地区分为大城市、中小城市、1、2、3、4类农村。我们会发现，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的大城市，糖尿病的发病率越高，而经济欠发达、比较落后的4类农村，糖尿病的发病率最低，这是明显的文明病。经济越发达，患病率越高。应该说，目前我们经济确实是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健康大数据不容乐观，有76%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20%的居民患慢性病，70%中国人有过劳死的危险，中国22%的中年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死亡数占总死亡数的83%，全国糖尿病患者达到9240万，高血脂有1亿多人，那么脂肪肝患者有1.2亿，血脂异常的人占到了 有 1.6 亿，高血压人口有 2.7 亿，超重和肥胖症达到了7000万到2亿，那么肥胖人口将会达到 3.25 亿，未来的20年将会增长一倍。那么在疾病方面，平均每10秒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每30秒就有一个人罹患糖尿病，平均每30秒至少有一个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出2010年、2020年、2050年老龄人口所占的比例是明显的一个增长的变化过程。亚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实行预防性健康策略，将疾病与健康的过渡状态称为亚健康状态。那么亚健康状态既不是疾病状态也不是健康状态，它是位于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王玉学首先提出了亚健康的概念，并指出亚健康就是既不健康又没有疾病的状态，它是介于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而且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又是一个独立的阶段。那么这个动态的过程既可以进一步向前发展进入疾病状态，也可以退后一步返回到健康状态，同时它又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所以亚健康状态是现实存在的。亚健康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分为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三个方面。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老师和大家分享的科学健身从我做起之运动处方。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继续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老师和大家分享的科学健身从我做起之运动处方。 亚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实行预防性健康策略，将疾病与健康的过渡状态称为亚健康状态。那么亚健康状态既不是疾病状态，也不是健康状态，它是位于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王玉学首先提出了亚健康的概念，并指出亚健康就是既不健康又没有疾病的状态，它是介于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而且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又是一个独立的阶段。那么这个动态的过程既可以进一步向前发展进入疾病状态，也可以退后一步返回到健康状态，同时它又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所以亚健康状态是现实存在的。亚健康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分为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三个方面。身体的亚健康主要表现为疲劳或者睡眠紊乱或者疼痛。心理亚健康往往表现为抑郁寡欢或者是焦躁不安、急躁易怒或者是恐惧胆怯、短期的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能集中等等。社会适应能力的亚健康表现为人际交往率降低、与人际关系紧张等社会适应能力的明显下降。医院通常针对疾病的治疗过程包括了5个阶段，分别是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和康复，通常是这么5个阶段。目前实际情况是医院主要工作集中在诊断和治疗上，大部分医院人满为患，医院也没有精力来完成庞大的预防、保健和康复工作，更多是通过其他相关的机构、团体和个人来完成的。那么亚健康状态他的身体一些指标并没有达到医院的诊断标准，所以医院呢无法收治。那同时亚健康状态呢又出现了一些症状，已经离开了健康，正在行驶到疾病的途中，如何对他们进行保健，如何对他们进行干预，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亚健康的干预有很多研究，有运动干预、中医药干预、音乐干预、饮食疗法、肌电生物反馈等等，其中运动干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是60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者65及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界定为老龄化社会。我们国家2000年，60及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了11.91%。2001年，我们国家65及65岁以上的人口 也达到了7%，所以我们国家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老龄人口达到了2.21亿，占比16%。2050年将突破4亿，占比27%，占世界老龄人口的24%。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成为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家庭和个人的压力。人口老龄化的数量巨大，速度非常快，面对老龄化问题，面对亚健康，面对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慢性病的人口超乎想象，这些问题我们如何破解？体育融合是大健康战略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破解这些难题的一把钥匙。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交流药食同源与运动是良医，体育融合，运动属于上层建筑，科学健身导向急需建立四个方面。药食同源与运动是良医。为了将这个问题表达清楚，我们将一个典型的疾病划分为9个阶段。那么这9个阶段分别是打喷嚏、流鼻涕、乏力、毒血症前4个阶段，再进一步发展为过敏、发炎、溃疡、硬化、癌症9个阶段。那么在这9个阶段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第4和第5之间划分开来，因为进入第5个阶段，过敏、瘙痒，人体的一些检测指标已经能够达到医院的诊断标准，所以从这个阶段开始，医院可以对我们进行收治、进行治疗。但是在这之前，毒血症和乏力这个阶段，可以说我们身体有种种不适，而上医院检查未能够发现器质上的病变，医生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进行治疗，那么这种状态我们就把它界定为亚健康。那么面对医院无法收治，我们的身体又出了种种状况，如何返回到健康状况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对于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一方面身体的健康状况已经出现了不良的征兆，但是相关指标仍然显示健康状况处于正常的状态，医院又不能够接受进行治疗，如何保障这一人群身体健康状况不会进一步恶化进入疾病状态，而是返回到健康状况，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的老祖宗中医养生提出了食药同源，西方发达国家也反思，提出了运动是良医，来针对亚健康状态，试图把亚健康人群给它拉回来，拉回到健康状态。中国的中医养生是我们炎黄子孙在几千年生产生活过程中不断总结的经验，不仅简便实用，而且针对身处尴尬境地的亚健康人群提出了科学的解决方案。中医养生拔断筋、五禽戏等促进身体健康的运动疗法，而且含有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同时又有一定疗效，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去医院，你在家吃饭，这个饭既是食物同时是药物，就可以治疗消除你的亚健康状态。应该说中国传统的健身运动、太极拳、拔断筋、五禽戏等促进身体健康的运动疗法是最早的体医融合的典范，殊途同归。西方医学面对亚健康人群的不断庞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方面也动了脑筋， 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提出了“运动是良药”的口号，号召大家积极参加体育锻炼，逆转亚健康状态，恢复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将任何疾病的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和康复五个步骤有机的结合起来，真正的在医疗体系中全面推广，要求每一个社区医生都能够开出运动处方。体育融合是大健康的必由之路。2016年8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重要论断。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2014年10月，中国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把全民健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好地发挥全民健身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积极作用。从鼓励青少年积极投身体育锻炼，到勉励中国女排继续加油，再接再厉，作为全民健身的倡导者、践行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全民健身的重要意义。共享发展理念之健康中国，健康中国战略已经酝酿多年，这次正式写入“十三五”规划，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享发展理念。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已经谋划布局，“十三五”规划时遍访国内海外，多次表达阐述了健康中国这一理念。健康医疗大数据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10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6年10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战略主题，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国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的健康领域中长期的战略规划，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到2030年，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从健康促进的源头入手，强调个人健康责任，通过加强健康教育，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引导群众形成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心理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第二，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医疗模式转变为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和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医疗模式难以解决人们的健康问题，也不可以持续。因此，纲要确立了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第三，加强健康教育，尤其是加强学生的健康教育的力度，把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胃治胃病的服务。治胃病，上工治胃病，不治已病，此之胃也。这是来自《黄帝内经》的一段话。在这里，治为治理管理的意思，治胃病即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其在中医中的主要思想是胃病先防和疾病防变。胃病先防就是重于养生，主要包括了法于自然之道、调理精神情志、保持阴平阳秘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未病先防，实际上就包括了预防与保健的内容，实际上也包含了针对亚健康的解决方案。疾病防变，顾名思义，已经生病了，那就要及时的治疗，要能够预测到疾病可能发展的方向，以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从六个方面对于全民健身进行了解读。第一，全民健身是积极健康、主动健康。全民健身要与医疗卫生紧密结合，为全民的健康服务。第二，全民健身要做到生命全周期，人群全覆盖，过程全干预。运动是良医，只有全民健康才能真正实现健康中国。第三，根据规划将统筹建设全国健身公共设施，加强场地设施的建设，这个实际上是硬件建设，包括健身步道、骑行道、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社区多功能运动场地，打造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第四个方面，健康中国2030提出要建立完善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的运动处方库。第五，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的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六个方面是科学健身有指导，不一定非要花钱请私教。到2030年将实现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3人的情况。运动属于上层建筑，运动属于文化精神娱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运动实际上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我们国家竞技体育有奥运争光计划，每年需要国家大量资金的支持。在全民健身方面，国家也每年划拨了上亿的资金支持全民健身计划，许多全民健身的爱好者自己掏钱积极地参加健身运动。应该说，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能够支撑我们的全民健身运动。从2014年到2018年，居民可支配的收入明显的增长，这是我们进行全民健身的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国民对健康的认识方面，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广深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推出，以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患病人数和死亡率的超乎想象，以及 SARS 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来袭，对于我国居民的健康的意识和健身的意识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科学健身导向急需建立，我们可以将我们国家的健身人群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是健身俱乐部，第二个是自由健身者，第三个是中小学生。健身俱乐部仅中国大陆就有46,050家健身俱乐部，大约有4,327万的健身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3.1%。我把自由健身者定义为，假如这个人群这个群体以60岁以上退休居民为主，那么2020年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公民数量达到2.41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7.3%。假设这其中有30%的居民进行规律的健身运动， 那么这个人口的规模就是7230万。第三块是中小学生，全国中小学生的人数大约有2.08亿。假设其中50%的学生进行健身运动，那么这个人群应该能够达到1.04亿。总体上，我国健身人群大约就有2亿。随着健身人群的不断的壮大，各种由于运动所引起的损伤甚至是恶性死亡事件反复出现，科学健身导向急需建立。运动的形式和内容非常广泛，我们可以是为了娱乐，可以是为了健身，可以是为了竞技，也可以是为了交友，也可以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但是不管进行什么样的运动，运动是一门科学，如果没有尊重运动的规律，就会导致损伤甚至是死亡。在这儿我们举4个案例。第一个，高强度的比赛往往会导致损伤。我的同事在我们学校组织的教职工的篮球比赛过程当中，由于强度过大导致了跟腱的撕裂。第二个是超负荷的运动最终导致了心猝死，也是我的同事在前年我们学校组织的教职工的篮球比赛过程当中发生了心猝死，确实令人很悲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没有规律，突然进行大强度的运动往往会导致损伤。仍然是我的同事在校运会教职工娱乐性的接力跑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跟腱断裂。第四个，在过度疲劳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监控执着的健身，按照自己的认识认为到达疲劳状况好好的睡一觉就可以恢复的错误的认识，而导致了死亡。2004年4月8日，爱立信的亚洲总裁，那么他在上海出席了与夏新电子业务洽谈以后，于傍晚回到北京，利用当晚的休暇时间去健身房健身，结果死在了跑步机上。这一事件当时在北京市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就要不要进行健身运动，如何科学地进行健身运动进行了大讨论。我们倡导的是科学健身，那么科学的健身是适量的健身运动，科学健身是规律的健身运动。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老师和大家分享的科学健身从我做起之运动处方。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去立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吃了吗您？您怎么走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园。 小市场买点菜，行，有空车带一桩。哎，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